伯父有一个杨八姐，带到那四个丫鬟到江外游春，观则见向阳枝头桃花放，在那白鸟树上唱佳音。杨八姐叫外来玩耍，勇士千两海路在身后，还跟着一位一见明月亮秀清风，为国为民安定乾坤的忠良臣，大人的名字叫侯爵。下穿中衣天蓝色，方头短靴配蓝云，左肋悬挂五凤剑，有四个丫鬟随后跟。宋王越看越爱看，府内辗转暗思寻，世上的女子我见得不少，没见过这个样的俊俏佳人，看相貌好像貂蝉从出世，论长相又似嫦娥下凡尘。宋王看罢春心动，问上我的爱情寇大人，这是谁太君，接上只把龙头冠，

少儿曲艺学校古曲班李水源、李婷，伴奏本校教师。 Thank you. 群口快板书，三打白骨精，表演者天津市少儿曲艺学校宋说班谢志强等。 过吗？ 有，妈妈，您忘了，这以假乱真属我能啊。您不信，我再给您变一变， 说话真，突然间不见了白骨精，见一个少女面前站，手提一篮子大白馒头就蹭蹭，一眨眼，这少女不见变了个老婆子。唐僧他目瞪口呆，心里惊，这老婆子一晃身形又不见，在面前站的是那白发苍苍一头翁。 唐僧这时心明了， 这三个人都是白骨精变人形，忙问道：“ 你一连三次将我变， 未免有点儿力不公。”力不公， 我们理就是要吃你的肉， 要吃你的肉，不耍点手段怎么能成？在一旁金蝉老妖把头点，问唐僧：“ 唐僧啊， 这些话你听听没听听？你想让妖精来行善，这是异想天开尽做梦。” 唐僧自知命难保， 不由得想起了孙悟空：“ 悟空啊，我不该错拿妖精当好人，更不该把你打的花果冒在水帘洞。事到如今，后悔晚呐！ 师傅，不晚，悟空在此啊！原来是天蟾老妖在大意，哼，那叫上宝座一抹脸儿，立刻变，这转头是脸后边，就是那大闹天宫的孙悟空。只见他头戴六棱软罗帽，帽边周围九飞龙，紫金箍，哨点名，天上龙扎红飞龙，紫身的不老黄金将，虎皮战裙为腰中。四万在金大元皇后女如皮帅天武大恩，手持一条如意的金箍棒，是朝地冲天八面威风，高喊妖魔你往哪里走？呼别二十万白骨精，这妖精哎呀一声说不好，抽双剑别生话不忙回营。孙悟空一棒一棒连一棒，站直阵，棒一棒落棒草，棒落棒落棒落棒落棒落一棒一棒连一棒，棒棒子飞来飞去，这妖精胆大成魔，上蹿下跳左摇右晃，东倒西歪前仰后合，只有招架力没有反手功。在这时候，大小妖怪嗷嗷叫，呼啦一声往上用，孙悟空不慌不忙不争气话，大直阵正东正西正南正北，东南东北西南西北，前前后后左左右右，到处都是孙悟空。有地给唐僧解了绳索，有地给八戒沙僧松了缆绳。唐僧这时惊又急，叫八戒喊沙僧：“快快快，快帮你的师兄打妖精！”沙僧这里五山上，猪八戒令他高高举在空，他们只听靠不住，但冒烟口不听，接着悟空打唐僧，打眼睛全被消灭一口气。白骨精急忙逃出洞门来，孙悟空神龙妖魔在逃生，呼呼呼口内吐神火，呼呼呼围着白骨精，呼呼呼烟起一个大大的烟头，上头吹折子分成了九。白骨精被神火烧得滋滋的响，肉圆形是一堆枯骨地上蹬。唐僧这时羞又愧，和颜悦色叫悟空：“ 悟空啊，你不是 回了花果山，怎么又赶到这里打妖精？” 师傅， 我本本没回花果山，暗地里保护着师师弟的身形，再动犯先把金蝉老妖给打死，又变成他的模样进了洞。 唐僧说：“千错万错是我的错，怪为是人妖颠倒分不清。” 悟空说：“这也是妖魔之诡计，天天找大把能登，要知道人妖错认定伤害，真假不辨灾祸生， 此去西天多留意，路途上可不止一个白骨精。” 唐僧点 国专制，他们是如此人继续两路往前行，这正是任凭妖魔多变化，孙悟空转眼睛睛看着人，有智有勇有人威，喊声喊斗喊斗功，这铁棒带头妖武功，找尽天下白骨精。 启动一下，哎， 京韵大鼓放歌天津卫，表演者天津市少儿曲艺学校古曲班孔小萌、陈小璐，伴奏本校教师。 相思